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就岁月号惨祸发生有1000日，1月9号在南朝鲜全境举行了悼念运动。在京畿道鞍山市，有416家属协议会、416联代、416鞍山社民联代联合举办了悼念演出。在可以望得见事故海域的全罗南道真岛的彭木港，有居民举行了悼念会。而且在大田釜山和南朝鲜江原道横城也举行了悼念集会、石举集会和悼念会等，南朝鲜各地一起举行了岁月号惨祸1000日悼念活动。